不管你是姓什么，也不管你是何星座。 喂，做咩系唔管噶？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、冇限制、自由自在嘅地方，中意噏乜就噏乜。 文化、电影、旅游、建筑、书本，乜都噏得。 星期六四至六，三不管，我刘世良， 我邝永孙， 城寨见。 好，又翻翻嚟生意好啲，咁我哋继续咧，有我哋嘅网友听众啦 ，Martin 喺度嘛？ 你喺度，喺度，喺度。 不过未 Martin 之前咧，我想播一张图先，就8848。咁啊，大家知唔知道咩叫8848咧？咁啊，可能如果啲网友知啊 ，Martin 知唔知咩叫8848啊？ 唔系好清楚。 唔系密码嚟嘅，系一个手机嚟噶。咁咧，国内我最近啱啱睇咗一个品喺大陆嗰个广告，咁我好中意留意睇人哋广告嘅。哦，你中唔中意睇大陆广告嘅？我唔係中意睇啊！你中唔中意留意佢啊？ 我教學要用啊，所以都會睇嘅。 都要睇我。咁嗱，我睇咧，其實而家大陸啲廣告咧，其實真係進步咗嘅，因為佢資源多 啊。哇！ 以前就好老土嘅，一個金色嘅字咧彈出嚟，哇！咩黃金大堂一個字，中國人咁把聲。咁而家開始唔係噶啦，識兩鬼妹啊咁樣。咁而我見到呢個咧，大家見到你而家出咗啦嘛？咁呢個係一個手機嚟嘅。咁咧嗱，我就常憂嘅啫。呢、這個手機咧，對我嚟講有個咩嘅啟發咧？就話我覺得咧，佢可以賣9999咧，同埋咧喺電視度賣廣告咧，咁我覺得喺中央台賣嘅，咁我覺得佢咧有佢可取之處，例如話佢個手機如果離開咗你嘅範圍，某個範圍之內，甚至咧就會自動 alert 你。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就係我所講嘅啦，你嘅產品有冇賣點？所以唔好成日都怨天尤人，哎呀！正如頭先我答嗰個網友話，哎，點解佢公司做嘅嗰啲嘢冇人買啊？點解？我又麻煩俾你知，點解喺呢啲國際展覽會度賣你同樣產品嘅嘢可以擺喺最前呢？梗係個原因㗎，好似呢個咁樣賣咗9999蚊，除咗呢個之外，個質感啦，佢帶俾人嗰種咁嘅優越感啦。咁嗱，其實而家陣營得兩個，即係 iPhone 同呢個 Android。咁唔好講其他已經嗰、那個，例如話 Microsoft 可能想斬我嘅，咁啊，佢嗰個手機咁唔提啦，咁因為唔係主流。咁你諗下，其實嗰、那個佢賣點啊，仲有幾個賣點，大家先上網睇下啦。咁我好啦，翻嚟同阿 Martin 傾偈啦。Martin， 你好似頭先 off mic 好多嘢問我喎。 係啦。嗱，之前即你都有講過，你有啲好欣賞、好崇拜嘅，即喺世界上嘅創業者啦，咁樣或者老闆啦。咁我想你可以講多次，或者我啲嘢再追問。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講香港，你有冇啲咧好極其欣賞嘅創業者同老闆？ 好，嗱，我首先咧講。就外國先啦，因為外國我比較多啲嘅。咁其中一個我之前都講過啦，Richard Branson 啦，布蘭森，佢係維珍航空啦，Virgin Airline，OK，、okay? 唔係弗吉尼亞航空公司啊。咁佢我欣賞佢就因為佢媽媽啦，佢一個優秀嘅媽媽啦。咁另外就佢本身自己個人一個好願意創新嘅人嚟嘅。嗱，其實我自己就比較欣賞一啲創新嘅人嘅，反而我對佢一啲咩生意成就咧，反而放次要。OK， 咁呢個如果聽過我頭第一集已經聽過，我唔想再重複。咁反而第二， 我想追問少少啦。如果你講創新，點解你啲 shop 你就反而唔咁中意咧 ？Steve Jobs， 我唔中意佢咧。 你覺得唔覺啲嘢唔算創新？我聽你之前講，你覺得佢嗰啲嘢唔算創新？ 佢唔算，佢全部啲科技都係一啲應用科技嚟啫嘛。同埋咧，除咗應用科技之外咧，佢帶嚟即係嗱，當然啦，佢普及咗 PC， 即係唔係講緊 PC， 唔係講緊 IBM PC， 唔係講 Windows PC 啊。我意思話帶動咗 personal computer， 但係如果你有睇咗佢嘅一套戲講佢嘅話，我更加堅決地覺得呢條友係撲街嚟嘅，因為我 buy 一個產品，但係我都欣賞佢公司嘅一啲策略性嘅嘢嘅。如果要我分的话，我可能我比较是崇尚一些创作的人。如果讲创作的话，Google 肯定远远在他之上。例如话， 哦，绝对系如果一定是 Google 是最创作的。 例如话，而家我哋讲 Google Map 啊， 无人车啊，佢喺美国已经做紧一啲测试啦，由东岸揸去西岸啦，呢啲系绝对系破影响晒人类嘅。另外，我都喺另外一个节目度讲嘅话啊，会唔会第日佢而家望到疯传讲嗰个WiFi？嗱，如果真系嗱，唔好理真定假。如果真系真嘅话，我都觉得呢间公司会咁做嘅。同埋咧，即系如果真系做到嘅话咧，有个好处就系将所有防火墙全部 block 晒，冇咗呢样嘢，系带嚟人类咧喺知识上、喺意识上嘅一啲非常大嘅突破。而我成日都有一个定性就系话，我都欣赏苹果，佢一个好好嘅销售员，同埋一个好好嘅产品经理。而這個 Android 或者 Google 咧，係一個哲學家，佢係影響人類一啲深遠啲嘅影響嘅。即係我會係尊重啲呢多，咁即係我自己本身係 sales 啦，變咗我可能我會尊重一啲比我更高層次一啲啦。咁另外仲有一點嘅，好老實講啦，我喺我行業嚟講都係教主，我點解要向另一個教主下跪咧？咁嗱，呢份傲氣咧，其實做生意係需要有。我行出去，我會好有自信，但我唔會，即係我不卑不亢，我唔會即係夜郎自大，我亦都唔會叫咩？另外一個叫做卑躬屈膝。即係呢個係作為一個生意人或者一個打工都好啦。其實你面對個老細唔係一定要 yes man， 你真係有時。我有冇同大家講過啊？我試過有一次喺一個超級大香港超級大嘅集團頭三位咧，我唔講咩啦。去做 presentation， 佢有一個 GM， 嗰間公司得幾個 GM 嘅啫，咁佢係其中一個 GM， 我都唔知佢係 GM。我開會嗰陣時候，有個職司同我傾偈，講咩咩你得唔得啊？咁做咁樣，咁跟住嗰條友又問我啦，你得唔得啊？咁做，我唔知佢係咁咩職位，跟住話得，仲要即係有少少串串地。听日交俾你啊，即系打大佢咁样。收尾开完会之后，跟住有个人走埋嚟同我讲：，你死啦，方丈份人好小气啊！咁即系类似咧咁啊，佢唔系咁讲，即系话喂，你知唔知头先对面嗰个咩啊？反而我攞咗张单喎。其实某程度上，可能嗰个经理就会欣赏你，咦，你够胆喎。嗱，你要记住，我都咁成日谂嘅。逢系一个市场，你好多充斥住一啲咁嘅人嘅话咧，你唔系嗰啲人嘅话咧，你就会学立鸡群嘅。如果成个职场都系一啲宦官，唯唯诺诺，系陈总，你说得对啦。一听见啲高八度嗰啲，我就话，即系当然啦，你反对嘅理由唔可以为反对而反对啦，你一定要讲翻啲事实系有根据咯。好，另外一个我好自己好欣赏嘅啦，就系边个咧？就系、是、都幾欣賞嘅就係Microsoft 嘅老細 Bill Gates， 因為咧佢個創業啦，咁佢都好運啦，佢創業，因為佢成功係因為對手Dr. Dos， 我叫 Dr. Dos 啊 ，DR 啊 ，Do 唔知咩 research Digital research 嗰陣時，如果你玩過 Dos 嘅話，記得噶啦 ，Dos 嗰陣時有兩隻 MS Dos 同埋 DR Dos，OK、okay， 我叫 Doctor， 咁嗰陣時佔有率差唔多嘅，咁但係收尾點解 Dr. Dos 會冇咗而淨係？變翻 MS DOS 啦，就因為 DOS 個老細唔得閒要陪個老婆去度假，而跟住拒絕咗 IBM 嘅 appointment， 而Bill Gates 去咗，咁而 Bill Gates 佢都我都好欣賞佢咩咧？另外最欣賞嘅就係將九成半嘅身家咧就捐咗俾慈善機構。嗱呢樣嘢就 Steve Jobs 冇做啦，同埋 Steve Jobs 對個女咧好差嘅， 係 呢、這個如果大家有睇嗰套嘢，嗱我印證咗噶。我在三藩市住嗰排，舊年我住了差不多成年，即係斷斷續續。我啲朋友跟我講，佢話佢個女係同佢個女係同學嚟嘅，公立學校嚟嘅啫。咁點解啊？我以為啊，原來咁平民嘅，原來唔係咁平易，即係原來有 Steve Jobs 個女咁平易近人嘅，原來唔係，係因為個老豆唔照顧佢嘅。咁睇翻嗰個紀錄片，即係唔係紀錄片嘅嗰套電影描述都係。咁我自己嚟講會。睇翻成個人同埋成件產品啦，同埋我有少少對Mac 有啲用，即係啲信徒咧嘅一種，我有一種莫名嘅，唔知點解我係要反佢嘅，因為咧我以前試過有啲朋友話做稿一定要用 Mac 先得噶，咁我就同佢反對咯，我話嗱不如咁啊，我攞個 Quad Express， 你個攞 Quad Express， 我用 PC 版，你用 Mac 版，鬥快排版，睇下你快定我快啊！我保證贏你。其實我就有個理論就話，你唔應該俾個機器去定咗你，尤其是 creative， 你應該揸支筆都要贏部電腦。 是讲个 concept， 不是讲个机器，不是讲个工具噶嘛。呢、這个到而家我都仲会系深深地去尊重呢个原则嘅。所以我头先问你， 或者可唔可以俾少少意见 ？Mac 同 PC 嗰个我嘅经验咧？ 系嗱、啊，如果 Mac 嘅话，嗱老实实啦，咁亦都早期咧系即系相对嚟讲咧系多啲application 咧 for 佢嘢做 graphic。嗱、啊，就算而家啊玩生 effect 或者剪片咧，都系 Mac 嗰边多嘅。我觉得系平分春色嘅。我系唔中意嗰个态度啫。我唔知你知唔知道，你即系一定知道咩叫 Corel Draw 嘅咧。Corel Draw 曾經出過一個、叫做 Gary 咧，係用嗰啲人用 Corel Draw 做出嚟嘅一啲冠軍作品，係一隻好多年前嘅，十幾年前一隻蜥蜴嚟，一隻變色龍嚟嘅。人哋係用緊 Corel Draw 1.0 嚟做，2.0嚟做嘅，一啲好慢嘅。我開都要開成半個鐘頭先開到個 file， 所以我話俾你知，一個好嘅作品唔應該講係用咩平台做，係講創意行先。同埋你個 concept 做嘢嘅方法啱唔啱先？同你咩 tools 只不過係幫助你嘅工具啫。所以我即係所以啲人一第一句就話 Mac 一定係 Mac。咁我會有少少，我反而我會起一講。喂，我哋講翻第二啲啦，唔好，因為呢啲好好專業，我揾集講科技先，慢慢同嘅。我揾個 Mac 同 PC 都係專家嘅人上嚟講下，希望我承諾呢個實現承諾啦嚇。咁另外咧，香港嚟講，我會係比較欣賞早年嘅黃維基，佢做電信嗰陣時，佢對舊嗰種嘅思維，從佢嘅廣告啦，你記得佢嗰一集廣告啦，咩十個新地用戶九個靚仔啊嗰啲咧。又或者找阿蜥蜴仔啲咁样，咩揾阿芬啊嘛，即系嗰个，又或者好多广告佢哋好破格嘅，亦都搞嚟话嗰个电信超人啊啲咁样，咁后屘佢唔知点解吓搞香港电视就真系相对嚟讲行错条路，呢、這个唔讲啦。咁另外啦，另外而家我比较欣赏嘅就亚信屋嘅老细啦，姓阿林生啦，因为点解咧？佢真系能够咧，即系。對付呢兩個集團，百佳同惠康都可以屹立不倒，仲越開越多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受制於嗰個 yen 啦升值咧，佢都話有可能會執緊啲。咁我希望大步攬過，因為我都覺得阿林生係一個有心人，同埋一個實力嘅。因為我自己本身好憎炒賣，我好憎炒賣嘅人嚟嘅。咁我對呢啲實業家咧，我有一份尊重，所以你唔使只喺我口度咧得到一啲咩話，我尊重嗰個咩。金融財進呢兩個字一定要括住，因為我好憎呢啲人，調翻轉好憎呢啲人，佢對社會有咩貢獻啊？咁我係一個貢獻論者，咁我好啦，唔好講我太多啦。好，咁就你仲有冇啲咩想同大家討論呢？ 大致係咁啦。咁回應翻少少今日嗰個題目啊， 好 presentation 啦。咁其實你嗰、那個我哋中文叫簡報啦，即係如果我哋會。會咁講，咁其實我哋用喺 presentation 係最多噶啦，我哋做廣告啊，或者甚至乎我講少少，我哋如果係做傳媒啊，要 sell 個老闆用嗰個故事咧，係唔係夠鐘啊？我見你 唔係唔緊要，我仲有十五分鐘繼續講。 OK， 好，咁啊都要做一番 presentation 係 sell 到俾個老闆先可以用到呢個故事嘅。咁、用你嗰、那個，頭先你講幾個 point 咧，嗰、那個10、20、30嗰個咧，其實係我哋基本嗰個法則嚟㗎啦。我覺得你講得很好好、啊、嘅個 part 係。咁因為我自己深切體會啦，我哋話齋，我哋周時上大陸見到啲人真係照稿讀嘅，仲要啲字咧係十 point 嘅，照讀喎、哦。咁呢啲咪就係出事咯。咁啊，點解咁多人瞓覺啊？打喊路啊，甚至乎離場咧，即係我都好幸運地，我每一次做 presentation 真係都冇乜 DM 離場，除非真係唔啱題嘅啫，即係佢都唔係聽呢啲嘢嘅，佢入咗嚟咯。咁另外你大陸有冇啲咩見聞啊？不如分享一下你教咁耐。 嗱，我覺得你講到一個好舉一個例子，我講好多年前十幾年前咧，點樣我哋香港人同內地嘅人咧有一啲好細微嘅。細微好似你上次講嗰啲好細微嘅位咧，個分別有好唔同啊！我記得嗰陣時去到我哋想去做廣告嗰陣時咧，佢哋成日覺得點解你哋香港人乜都叻過我哋嘅？編一張嘢都係靚過我哋嘅。 咁我睇佢嗰個編打同我哋一樣嘅 App 上啦咁樣，完全一樣嘅啫。咁我跟住咧，佢張紙咧，我攞上手，望一望，我佢嗰張係啲靚嘅紙，或者相紙。原來我終於明一攞上手，我知原係倒轉咗張紙。咁我唔攞個反應冇你，你知道？哦，唔係咁啊！我通常我都好客氣咁同佢講樣。咁其實佢哋係有啲細微位嘅，係好似我哋幫佢影相啦，譬如影啲家私咧。咁其實啲家私有啲，譬如我因為我開要幫一啲家私廠去革新化，佢哋啲家私咧，我就幫佢影嗰時發覺啲家私唔靚嘅，我就要用好多道具去配合嘅。咁其實咧，老闆咧就會覺得你點解？點解將啲道具遮住我件家私咧？其實要花費好多唇舌同你解釋啊。 係。 所以我自己唔係咁中意，唔係咁中意喺上邊做嘢，就係即係要唔係真係做嘢，變咗好多時要教導佢哋嗰樣嘢，我覺得我唔係好值。 我喺唔知邊個台都講過，我話Issey Miyake 咧喺青山區咧。嗱，呢個 Issey Miyake 可能網友未必知啊，係一個日本好大嘅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嚟嘅。佢喺青山區夠膽死，有一張五米嘅台，擺一件黑色嘅 T 恤，白色 T 恤，成張台黑色嘅。咁你可以幻想到成個氣氛，呢啲係中國人係做唔到嘅。你同佢講嗱，你一張台五米黑色嘅，擺一件白色 Issey Miyake T 恤出嚟咪夠。即係成個 contrast 咪夠大咯，你咪抓到人哋注意咯。佢哋唔係啊，我要擺好多嘢落去。你所以你發覺咧，國內好多廣告咧，好多 message 噶， 係啊， 慌死你唔知咁樣。但係其實好嘅廣告有啲根本就連字都唔使啦，幾個簡單嘅悠悠默默嘅一個個圖啊相啊，搞掂噶啦。所以你我明白， 我哋一句格言嘅。即係做廣告第一篇叻咧，就 single image single message 就好簡單，已經講曬嘅啦，就唔需要搞咁多嘢。 係，我都有好多嘢要向學習，因為我就唔係讀廣告出身嘅，咁我就純粹咧就即係我啲叫紅褲仔咧，就耳濡目染啦，咁啊睇得多，咁啊見得多啊嘛，希望第日有機會再多啲同阿 Martin 咧多啲傾偈。喂，你如果諗到咩問題嘅話咧，我都歡迎你下一次咧繼續。同我哋繼續現場傾偈，好開心啊！ 好， 好嘛 ？OK， 多謝你 Martin， 好，拜拜， 好，拜拜。 嗱，咁送走咗 Martin 之後咧，我繼續講咯。咁啊，講唔講亞視啦？因為今日唔夠時間啦，唉，下次講啦。咁啊，講咧就講翻咧大陸啦。咁我諗起咧，我上個禮拜講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姐姐仔，佢除咗頭先講嗰扎。關於嗰集好事之外咧，咁我都要講翻啦。佢留喺微信度留咗一啲好，我覺得好值得發人心省。我唔記得上次有冇講到啦，係咪講到呢度啦？快在獨立，你一定要獨立先可以即係做啲嘢執行快嘅。你與乜嘢指意人嘅話咧，又係死嘅。贏在跟對嗱，咁呢個答翻阿區啦。贏在即係跟啱咗，跟對咗，咁你嘅廢話嘅好似，但係梗唔係啦，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，你要自己觀察啦。好似你講嗰行業，咪就係咯，人都做得到咯。咁而家你翻戰關鍵就係你而家跟，無論係個團隊係你嘅拍檔好，你有冇跟啱咗咧？咁開始你要檢討咯。我唔係要你整走佢，或者唔係你要離開，可能你會溝通一下點去改善咗。個流程，例如話銷售部門唔得嘅，點樣整好個銷售佢？如果你控制唔到嘅，咁你咪可以考慮下你自己改變自己咯。你要記住，有啲嘢如果你改變唔到咧，就改變自己。咪就好似啲人話改變唔到個人哋嘅話，咁我改變自己心情咯。即係好似我透露我老婆有陣時嗌交咁，或者有啲爭論嘅話，我唔會改變佢噶，我改變自己心情，唔好諗佢咯。其實一樣道理呢、這個。另外啦，你問我啦，呢個答埋添啊，跨在意志。咁你話幾時放棄？喂，講真啦，我都之前嗰幾集講過，你嘅成功可能就係響你轉彎呢個位置就見到噶啦。不過有一點好重要就係話，你響呢個過程裏邊，你有冇增值？你有冇令到自己越嚟越精進喺呢個行業嗰度，或者喺呢個範疇裏邊？ 假設話畫漫畫咁樣，哎呀死啦！Lens問我，我繼續漫漫畫有冇辦法啦？我會問翻你咯。你一年前嘅畫同一年後嘅畫，你自己望一望，你有冇進步過？無論喺畫工或者喺個表達手法，你有冇進步過咧？如果你冇進步過嘅，你唔好繼續喺呢行，你都不如真係揾份安安定定嘅工。其實冇壞嘅，呢個世界唔係一定要做生意。所以你問我呢個問題，我唯有咁答你啦。另外啦，誇在自私，我最近心同感受，不過我唔講得，因為講嘅話我驚佢聽咗。真係嘅，即係誇，即係誇台嘅意思，自私。有多時咧，有啲位咧，你俾啲著數個客，或者俾啲著數你拍檔，會令到你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因為咧，我因為試過好多次噶啦。你諗住同人哋斤斤計較咧，結果倒翻轉頭咧，吃虧係你自己。我正正就係、是、我嗰、那個唔拍講，嗰個唔識聽中文。我做咗一啲嘢，一個 program 啦，我跟住冇同合作。佢喳喳臨將個 program 咧就 delete 咗。咁咁啱咧，有一次咧，我喺成都做 presentation， 我提起大約提過係有啲咁嘅產品，個客話好有興趣，我想即刻睇下。我一上個網址一睇，佢 delete 咗。喂，其實對佢嚟講不痕不癢噶嘛，你留咗喺度，你留一線，咁呢個唔係自私嘅，呢個係一種另一種表現啦。嗱，錯在指責，另一個 point 就係、是、我會將呢啲放心，我會幫佢擺翻落個網頁度。咁錯在指責，指責啲咩？即係其實係咯，即係將個責任推咗俾人哋。我又係啦，呢排個公司又出現啲咩問題啦，有啲咁我就同我同事講，唔好怪佢。有時啲問題咧係相互相成，相互即係相互影響嘅。例如話呢個問題可能你佔咗 60%， 佢佔 10%， 你咁快就插咗佢或者指責咗佢嘅話，大家冇彎轉。不如你單方面，就算錯係佢70%，你係30%都好啊。你做好咗自己，幫佢，甚至幫佢做埋少少更正。如果呢個人係識諗嘅話咧，佢會見到你，咦？呢條死佬啊！哎呀，幫我執埋錯添，哎，我都唔好意思，我幫你整翻好佢咯。我話俾你知，萬事萬靈，勝在檢討，贏係在於檢討，冇錯錯，即係呢啲哇，真係至理名言，即係講起好簡單嘅啫。喂，大佬，每一次其實衰又好，贏又好，你要諗下點解你要贏，你會輸。好似我最舊年咁啊，有一場我一場個大標輸咗，我自己喺度諗㗎。收尾即係而家叫改善咗啦。我希望咁而家我都見到啲業績好似又翻上嚟，我都改變翻自己心情嘅，冇咗張大單。咁我自己諗，咦，我多翻好多細單 cover 翻，因為我改善咗自己嘛。咁要檢討咯。差在不改，咁唔使我講啦，你唔肯改。嗱，我聽到好多人咧，成日都話唔係咧，即係將頭先嗰啲一樣啦，即係個責任永遠都係人哋度，即係共產黨乜都係人哋錯，自己冇錯嘅。嚇、啊，外國勢力乜乜乜，佔中問題、土地問題，喂大佬，你諗下你自己有咩問題先得㗎？明唔明啊？你成日都講咩漢奸問題啦嚇，嗰邊有位嚇、啊、學者同我咁講啦，漢奸問題。好啦，累在盲目。唉，呢、這個真係我真係心同感受，亦都一個點解咧？好攰啊，累嘅意思即係好攰，盲目。正如頭先，我唔係話用蘋果係盲目啊，用任何一個平台、一個軟件、一個硬件都好，你一定要苦心自問呢樣嘢係適唔適合你。你唔好聽人講，有好多人咧就真係盲目地啊，佢好啲啊，佢好啲啊，我梗係知道生意好啲啦。你就想聽我呢個節目啊？你都要聽我呢條友講嘢啱唔啱？唔啱咪你咪轉台咯，應該噶。唔啱咪唔好聽咯。但係如果即係一定要自己有分析能力咯，唔可以咁樣。貴在付出，咁同頭先嗰個啦，你肯付出一定得嘅。賠在自大，呢、這個我都未改善到啊。賠即係賠錢就係、是、自大，即係覺得自己掂曬，即係覺得自己啲嘢。咁其實我自己喺度修飾緊，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產品最好，我要收到好貴。咁而家。我都開始修飾緊，就係令到自己咧有一啲平嘅產品，有啲貴價產品雙線啦。輸在小學，唔係輸在小學意思，即係唔係讀小學啊？唔係讀小學就輸啊？咁當然咧，即係話你讀小，即係學少啲嘢咧，你係會輸嘅。這個我絕對認同。所以我咧周時 就算我未必睇書都好，我都會上網睇一啲唔同嘅消息資料。敗在放棄啦，咁亦都頭先阿區啦，咁都話咗，前面就可能係啱嘅啦。不過咁，如果你真係覺得你好迷茫嘅話咧，歡迎你 PM 我，我大家同你分析一下。承載堅持一樣啦。嗱，咁好啦，差唔多啦，要講嘅講曬啦。咁我會將呢一紮咧，即係呢啲咁嘅金句咧，就擺上去嗰個度。即係雖然咧就嚇呢個殘體字，但係咧就大家學下睇下啦，唔好俾咁多藉口自己。咁啊都要睇嘅。咁另外今日講唔切亞視啦。咁啊最後啦，咁啊 Lens 麻煩出嗰兩張圖啦。咁啊因為咧細佬嘅。嗱，咁我都睇翻啦，咁其實我都有檢討嘅，咁啊睇翻 YouTube 咧個數咧，平均而家開始千五六人到啦，咁我都幾滿意噶啦，咁一集，咁我希望可以繼續增加多啲啦。其實我做呢個節目又係嗰句啦，我希望多啲人同我一齊分享你哋嘅創業或者打工嘅心態啊、心路歷程啊，又或者我又分享我啲失敗個案啊，可以點令到你哋更加嚇？不要再走我同一路啦，咁所以多啲，因為我個 like 數咧係長期保持住二百零嘅啫。咁雖然上個禮拜就唔過二百嘅，今個禮拜過咗二百啦。咁希望你推介多啲俾朋友，咁出咗啦係咪啊？要多啲 like 同埋多啲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， 即係呢個城寨呢、這個嚇、啊，多啲介紹下多啲人。咁啊，今日差唔多噶咯，生意好啲。咁啊 ，Lens 有咩問咧？ 哦，冇嘢問咯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多啲留言，多啲啱啱今集好有網友上嚟直接即係同大 N 有交流咧。我有時齋講就悶啲，可能有啲即係網友有啲碰撞啊，有啲切磋，我覺得唔一定要同意大 N 講啲嘢。啱啱同你講啲嘢咧， 係 我啲係唔同意，不過冇所謂，即係大家有交流咯， 係嘛？即係和而不同咁啊，先係真正嘅和諧咯。好啦，啱啱十一點啦，咁啊今日啊本來就話一個鐘頭嘅，咁又個半鐘啦。咁啊有啲 topic 未講添啊，咁啊另外 O2O 啦，咁啊希望下個禮拜咧就係同中港交流，就講下翻大陸有咩注意，超級多嘢注意啊！記住下個禮拜繼續生意好啲，拜拜。 拜拜。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，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。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， 但系错得多，伤气力。一般养妻活儿，住唐楼，养番狗，冇难度，信我啊！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， 有我大 N， 生意好啲，准时见啦。